三千烦恼等风吹，闭上眼睛凭感觉，心跳强烈的方位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，活力调频 FM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聆听未来。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2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 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，科幻、奇幻、玄幻，随你怎换。魔力 X 档案，精彩不断。 大明落难太子，东瀛忍者少女，蒙古水师提督，以鲸鱼为坐骑的高丽投资人，这一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处寻找蕴藏无尽力量的佛岛，希望自己的心愿能够实现。在大明水师的追击和大海盗的环伺之下，他们将谱写出一部怎样的大明航海传奇？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不空文化出品，主创马伯庸，驰骋赵老师，演播江宁。 第35章，潜水。对于拿虎鲸当祖宗崇拜的部落土人们来说，能和虎鲸交流的老阿姨无疑是当地最为尊贵的大萨满。今天这样的人竟一下子来了两个，一个和老阿姨那样能和虎鲸交谈，另一个在头上摸一摸就能把小虎鲸的失声症治好，着实是老天爷降下了祥瑞。土人们伺候这群远来的半神之人格外殷勤，椰子、香蕉之类的热带水果和新鲜的鱼，以及不明植物的根茎堆满空地。女人们叽叽喳喳吵闹着露天生火烹调食物，男人们在树荫下搭起凉棚，络绎不绝地用芭蕉叶包着做好的食物端进凉棚，盛情邀请建文等人坐下就食。建文一口气吃了好几条烤鱼和许多煮熟的不知名的根茎，又吃了好几把香蕉，饥饿感才暂时被压制下去。他捧起土人首领亲手削好的椰子，插上草管，吸上一口甘甜的椰子汁儿，摸着圆滚滚的肚子，满足感油然而生。童趣稍稍吃了一点水果和鱼肉，就不再进食。后半场，一直是七里和哈罗德在吃。七里小小的身躯，竟然能装下那么多食物，建文觉得好生神奇。建文问道，你还没吃饱吗？我看你已经吃掉多过我好几倍的食物了。建文盯着七里的小肚子，别看他吃了那么多，腹部竟是扁平如初。七里哼了一声，从土人手里接过一条油汪汪喷香四溢的烤鱼， 张大嘴露出两排漂亮的小银牙，三两口把鱼吃得只剩一条骨头。气里说道，忍者的身体是最强的武器，自由操控食量也是必修课，需要的话我可以吃掉一整头牛，也可以三天什么都不吃。见闻仿佛看到嘴里鼓鼓囊囊塞满食物的仓鼠，和饥饿中的人没法好好说话，他决定还是和铜雀聊聊。铜雀从船上拿下来自带的茶具和茶叶，浓浓地沏了一壶，看似悠闲地吹着茶叶，然而见闻看得出铜雀的眼睛一直在朝着海面偷瞄。刚刚虎鲸群还在近海游弋，老阿姨和腾格斯乘着小船去了海面上一块黑漆漆的大礁石上，正在和虎鲸头领交流。自从治好小虎鲸的失声症，虎鲸们的敌对态度明显消失，老阿姨决定尝试着同他们谈话，腾格斯自告奋勇跟着一起去了。老阿姨似乎是请了什么上身，手舞足蹈，连蹦带跳的，嘴里还发出古怪的嘎嘎声。腾格斯则努力试着用他的那一套和虎鲸交流，也是笨拙的手脚并用，忙出一身大汗。两个人的背影在礁石上迎着海浪上窜下跳，企图把信息传递给一大群看似完全懵掉的虎鲸，看起来甚是滑稽。舞蹈良久，看样子两个人都累坏了，这才驾着小船回到海滩。腾格斯擦着额头大把的汗水，他在光秃秃的礁石上又是被大太阳炙烤，又要剧烈运动，进到凉棚的第一件事就是坐下来跟着又是吃又是喝。见闻见老阿姨也跟着弯腰进了凉棚，赶紧问道，那帮虎鲸们如何讲？老阿姨好似没看到努力躲闪她目光的铜雀，自顾自地坐下，拿起铜雀泡的茶也给自己斟上一杯，连续喝了三杯，这才回答见闻，虎鲸是极聪明的，比有些人都要可靠啊。说到这里，他故意看了一眼铜雀，铜雀原本竖起耳朵想跟着听听，见老阿姨看过来，赶紧又往回缩了缩。老阿姨继续慢悠悠地说道，这般虎鲸的首领正是你和腾格斯治好的小虎鲸的生母，做母亲的见孩子病治好了，没有不欢喜的，人类如此，披毛戴鳞之辈也是亦然。见闻急急打断老阿姨的话问道，那么他们愿意放我们走了？他现在就希望赶紧修好船出海。老阿姨伸手比划着让见闻不要着急，不要急嘛，听我慢慢道来，虎鲸们自然不会再与你们为敌，只是说你们既然如此神通广大，还希望你们帮忙做些事。附近的海底据说有一处奇怪的沉船，近日来不分昼夜都会发出异样的光芒和声响，这片海域是虎鲸的传统渔猎区，自从此船出现，虎鲸们都不敢接近，他希望你们帮忙解决一下。见闻听了感觉整个人都好不起来了，他抱怨道，为什么什么事都找上门啊，人的事让我管，虎鲸的事也要我们管，以后飞禽走兽都来找，玉皇大帝也忒悠闲了。老阿姨说道，原本我也是那么想，本来要回绝的，只是没等我开口，你们这位兄弟就满口答应了，还说办不成此事，今生今世都不走了。听老阿姨说，居然是腾格斯主动答应，还说什么办不成今生今世都不走了。 别说见闻，连童雀、七里和哈罗德也都气得直瞪腾格斯，心想这个蛮子如何这样说话不知轻重。腾格斯被众人瞪视反而甘之若饴，他大大咧咧地撕着烤鱼和菠萝，满不在乎地说，你们怕啥？俺是说办不成俺自己不走了，又没说不让你们走。虎鲸们不能在附近海域捕食太可怜了，听说他们好久没吃饱过肚子了，饿肚子的滋味俺这次算是尝够了，这滋味难受啊。这个被他们当作蛮子的蒙古汉子，在天苍苍野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长大，与骏马飞鹰为伴，心胸也如草原般的宽广，他的心像七八岁小孩子一样纯净无垢，他做事从来不追求利益，只是履行自己认定的道义。让建文这种生在宫闱长在市井遇事思维复杂的人感到很是惭愧。腾格斯甩甩满脑袋的小辫子，把脏手在衣服上蹭了蹭，站起来梳紧裤腰带， 吃好了，俺这就下海去，虎鲸还等着俺呢，答应人家的事就要赶紧办，要是俺回不来你们自己走好了。 腾格斯刚要走，建文赶紧把他叫住，你要怎么去啊？腾格斯倒是一脸轻松， 怎么去？小虎鲸驮着俺下到海底，要是看到什么妖怪，俺一刀杀了他就是。 说着，腾格斯还从腰里抽出罗刹女战士送给他的匕首，做出狠狠扎下去的样子，然后将匕首插回腰间，迈开步子要走。七里在一边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， 外行人真是可怜，忍者自小学习潜水可以十分钟不呼吸，你又可以潜水多久？你知道需要下潜的区域有多深？海况如何？ 腾格斯僵住了，他只想着下到水底干完就走，忘记潜水还有呼吸这回事儿。腾格斯挠了挠头， 这个俺还真没想过，那咋办？你有办法吗？ 我有什么办法？换我根本不会答应，自家闯的祸自家想办法。 七里其实也真是没办法，忍者最多也就叼根竹管在小河沟里潜潜水，谁没事到海里潜水去啊？腾格斯又看向老阿姨，老阿姨摇头表示她也没办法。想来也是，她要是有办法又怎么会想要推脱呢？腾格斯又看向铜雀，眼巴巴地希望铜雀能在这时候再拿出什么宝贝，可惜铜雀也让他失望了。铜雀吊坠虽然曾经带着他们潜水进过巨龟寺，但那一次花掉的能量至今还没有补充满，就算老阿姨将铜雀吊坠还回来，铜雀也没办法带着他们再潜进海里。七里说道， 所以说啊，该怎么潜下去呢？我看你还是回去好好和虎鲸说说，回绝掉好了。 听了七里的话，凉棚里的所有人都沉默了，喝茶的喝茶，吃水果的吃水果，谁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。腾格斯站在凉棚门口，不知道该不该走。建文居然怀念起那个凶神恶煞的海盗来，他心想，要是摩加罗号也在该多好，想必贪狼会有办法解决。摩加罗那条船神奇得很，在船外吹出空气泡，竟然可以下到深海海底。青龙号偏偏没这个本事，要不不知能省下多少麻烦。腾格斯见大家都帮不上他，顿觉怒火中烧，跳着脚喊道， 算了算了，大不了死在海里，反正俺留下也是个拖累，你们自己找佛岛去。 吼完了抬腿要走，正在喝茶的老阿姨听他说到佛岛，露出诧异的表情， 哎，你这蛮子问了一圈成与不成的，何不也问问咱？ 说话的是哈罗德， 他看腾格斯把所有人都问了，唯独不来问自己，心里很是不悦。他伸着脖子等了半天，就想腾格斯来求自己，不料腾格斯却单单跳过了自己。 你能有什么办法？ 腾格斯和哈罗德相处多日，知道这个弗朗基人平日疯疯癫癫，是以根本没想到他能帮上什么忙。哈罗德说道， 当然，咱诸子百家多有学习，纵游天下十余载，未尝误事与。 剑门见哈罗德拽起来，赶紧拉他胳膊。哎，哈兄，你有好办法，快说出来。大家一条船上吃了多日饭，都是生死弟兄，莫要卖关子。哈罗德并不为所动，他也捧起一个削好的椰子，叼着草管吸起椰子汁来，只把椰子壳吸得咕噜咕噜直响。腾格斯也不是傻子，他当然知道这小子要的只是个面子，不过是想让自己求他。腾格斯赶紧就地跪下，咣咣咣连磕三个响头。 浩大哥，你若是有什么好办法，早早说与俺知道，俺给你做牛做马报答。 哈洛德扑哧一声笑出来，嘴里的椰子汁差点喷到腾格斯脸上。腾格斯脸色一变，直起身子，凶巴巴地看着哈罗德说， 莫非你其实并没有好法子，只是在耍俺？若是如此，看俺不处死你。 哈罗德笑得没法再喝椰子汁了，赶紧放下椰子说， 看你如此赤诚，咱自然不会让你吃亏，你且看这是何物。 哈罗德身上穿的衣服缝满了口袋，每个口袋里都装着他搜罗来的神奇植物标本和矿石之类，这次从兜里掏出来的是碳条笔和纸。众人都好奇地围过来看，只见哈罗德趴在地上在纸上画起来。建文虽然自己不会画画，倒也看过别人画，只是哈罗德画画的方式与众不同。只见他拿着碳条笔勾勾画画，没几下竟画出一张素描图来，图上画着一个穿着怪里怪气服装的人，腰上缀满东西，叼着长长的管子在水底走。哈罗德说， 在欧罗巴有许多人都设计过潜水装备，早在希腊古典时代就有亚里士多德制造的所谓亚历山大潜水钟，这是咱殚精竭虑想出的潜水装备，不想今日竟能派上用场。 说到机械装置和发明设计原理什么的，哈罗德总是能够洋洋洒洒说上半天，这回他的发明能够派上大用场，自然是风光无限，说起来没完。腾格斯有求于他，不敢打断，尽管听不懂，也只好不声不响地老实陪着。等哈罗德说完了，老阿姨表示，只要能搞得到的东西尽管提，他自然吩咐土人们去搜集。哈罗德要了多张上好的海豹皮、石头船锚，从青龙船上搬下几件大漆器，又找了几名擅长女工的土人妇女，以及几个强壮土人做帮手，乐颠颠地去实现他的设计图。海滩上架起大锅画漆器，妇女们根据哈罗德的设计图缝衣服，哈罗德自己前前后后忙活指挥，惹得土人们议论纷纷地看热闹。不多时，被哈罗德称为潜水服的东西做好了，他叫腾格斯去试穿。剑门等人都觉得好奇，跟着跑出来看，只见腾格斯脱得赤条条，套上海豹皮衣服。哈罗德叫土人妇女将所有有缝隙的地方都用针缝紧密了，这衣服穿在身上紧巴巴的，腾格斯怕被妇女的针扎到，吓得哇哇直叫。剑门和铜雀拿起用化掉的漆器铸造的圆形头盔，啧啧称奇。头盔前端还镶嵌着玻璃片，头顶接着软管，看起来很是新奇。哈罗德抢过头盔给腾格斯戴上，将周围的缝隙 用裁成细条的海豹皮绕了许多圈，然后又将几只石头船锚用绳子拴在腾格斯腰上，这才算是大功告成，满意的在一边欣赏他的作品。腾格斯穿着这套潜水服浑身不自在，众人都觉得样子怪得很，连基里都觉得实在滑稽。哈罗德兴奋地喊道， 此一去必将大功告成，此乃亚里士多德之后人类征服海洋之创举也。 哈罗德得意地拍着腾格斯厚重的膝头盔，自告奋勇一起跟船指挥潜水。土人们找来岛上最大的船只，腾格斯觉得全身重得快走不动了，在十几个土人帮助下才被连推带拉弄到船上。说是大船，其实不过能承载十几个人罢了。腾格斯一上船，吃水线明显沉了许多，惹得见闻给西里讲起了曹冲称象的故事来。大船载着腾格斯、哈罗德和四五名打下手的土人壮汉晃晃悠悠地上了海，大船变成了白花花云彩和蓝汪汪海面间飘荡的小树叶，十几个三角旗乘风破浪将船只团团围住，带着他们来到发生古怪状况的海域正上方。小虎鲸一跃而起，跳出海面，叫了几声，钻进海里，似乎是要给腾格斯带路。腾格斯艰难地挪到船帮，正在犹豫要不要下水，哈罗德在身后飞起一脚把腾格斯踹进海里。由于失去沉重的腾格斯，船只竟大幅度地摇晃起来，船上的土人们有的紧紧拉住系在腾格斯腰间的绳子，有的小心输送用来呼吸的软管，看样子一切都很顺利。看到一切都按照哈罗德的安排顺利进行，见闻总算舒了一口气。老阿姨忽然在旁边问道， 你们要去佛岛？ 老阿姨身材高大，比建文高出一头多，海风吹着她的灰白乱发在胸口任意飘洒。建文看看她，再看看铜雀，好奇心大起，没有回答老阿姨的问题，反而问道，婆婆和铜雀早就认识吗？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 你先告诉我，我再回答你的问题。 那好啊。 老阿姨拄着系着彩条的乌木手杖，侧过头来喊铜雀， 铜雀啊，你要不要一起来说说啊？ 不必不必，在下去别处走走。 铜雀说罢慌慌张张沿着沙滩跑掉了，跑得很远，还能听见他嘴里在念叨， 哎，今天早上给自己补了一卦，凶卦说命犯女人，谁想到竟是这个婆娘。 老阿姨说道， 哎，这孩子还和当年一个样儿啊。 听老阿姨管铜雀叫孩子，简文吃惊地迎着太阳光端详老阿姨，只见老阿姨脸上基本光光的，并没有几条皱纹，两块苹果肌红扑扑的，目光炯炯有神，灰白的头发也是黑白各占一半，怎么看都不到60岁。简文忍不住问道，婆婆今年贵庚几何？老阿姨掐着指头算了算，回答说， 去年好像虚岁刚好150岁吧。 建文睁大了眼睛仔细端详老阿姨，怎么看也不像150岁的老人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《四海惊奇》，主创马伯庸、池骋、赵老师，演播江宁，制作严乔峰，编辑张璐。惊奇，冒险继续。 X 档案，每天中午1:30到2:00，晚上11:00到12:00，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。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